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108集，大年三十。丁家一贯热闹，连叶长青都难得的回来过年了。丁宪发完短信，叶婉贤在外面喊他吃饭，他把手机揣进兜里出去，叶婉贤正端着碗喊他， 谢谢啊，洗手叫你弟弟去。 丁宪去房间里把丁俊聪拎出来，丁俊聪不肯，表示要再打一把游戏，被丁宪不由分说地拽着耳朵给拖了出来，疼得丁俊聪弯着腰大叫， 丁俊聪，吃饭了？ 我打一把再。 哎呀，快点吃饭，快点。 哎呀，我就再打一把。 你再这样，我就告诉姐夫，你这只母老虎。 那我就告诉妈，你追女孩。 丁俊聪瞬间一个机灵。 我靠，你怎么知道？ 你自己看你发的那些状态，以为你姐我没你 QQ？ 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 姐，我保证听话，你千万别告诉我妈。 看你表现。 哎，来，姐，吃这个。哎，姐，给你拿这个。 一顿饭下来，丁俊聪还真的挺乖的，对丁宪呵护备至，殷勤热切，又是夹菜又是倒饮料的，看得叶长青都忍不住说， 聪聪这些年懂事了不少啊。 是懂事了不少。 叶婉贤抬手就在丁俊聪的筷子上拍了下， 献什么殷勤。 丁俊聪撂下筷子， 不是，我对我姐好点，你就这么看不过眼？ 耍什么贫啊，给我好好吃饭啊，吃完了赶紧回去写作业。 人多也热闹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聊不完的人生。电视机在身后嗡嗡作响，丁宪看着身边一张张笑容满面的脸，耳边环绕着欢声笑语，他的脑海里忽然想起那个孤寂的背影，口袋中的手机在此时微微震了震， 看到了， 是周思月对之前那条消息的回复。丁宪忽然站起来，放下筷子， 妈，我吃饱了，出去散散步。 叶婉贤沉了脸色， 年三十了，你散什么步？妈， 说完冲丁俊聪使了使眼色，丁俊聪立马反应过来， 妈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我跟我姐一块去。 丁父扒了口饭，出声打圆场， 那个孩子想走就让他走吧，早晚是要嫁出去的，那孩子也怪可怜的。不过丁宪，你下回让思月来家里吃饭吧，别老一个人待着啊。 哎，你们现在是三个人联合起来跟我作对是吧？这人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天天往人家家里跑啊，像什么样子？ 随后看了眼丁俊聪， 还有你，你姐谈恋爱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给我坐回去。 哦， 丁俊聪乖乖坐下。叶婉贤看了眼丁宪， 你跟我进来。 说完率先进了卧室，丁宪跟进去。丁父和已经怔住的叶长青打着哈哈。 吃饭吃饭啊，女人就是麻烦。 叶婉贤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东西捏在手里，又拖了张凳子在床边放下，示意丁宪坐过去。 嗯，年前得知他爸爸去世，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？ 卧房里只开了一盏红晕的床头灯，床边燃着檀香，香味宜人。 当时在广东谁都没通知，就直接火化了，连蒋晨他们都没通知。 叶婉贤把手上一个像小铜块一样的金色亮片递给他， 这是我年前去普陀山求的平安符，他妈妈信佛，拿去给他。 妈，你 什么你，这话我就说一遍啊，他要真想娶你，就让他紧着点，别拖拖拉拉。 丁宪点点头应下，叶婉贤摆摆手， 哎呀，走吧走吧走走，晚上早点回来啊，还没嫁过去呢，别在人家家里过夜。 好。 紧接着小姑娘就攥着平安符跟脱了缰的野马似的飞奔离去。丁宪进门的时候，客厅卧房都没人， 他绕着找了一圈也没见到人，正狐疑着呢，忽然听见厕所里传来一声水声，他忙冲进去。周思月刚洗了个澡，正裹着浴巾准备出来，厕所门就被人打开了。丁宪冲过去把他一把抱住，结实的胸肌和腹肌全顶在丁宪柔软的身躯上。 周思月， 周思月腰间只裹了一条浴巾，被他这么一撞，浴巾掉地上了，他火热的身子直接贴上他。周思月顿了一秒，直接把他拖过去顶到那花白的瓷砖上。 厕所门也敢乱开？ 好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 周思月最近在健身，身材又比之前结实了，小腹已经隐隐能看出人鱼线了。三下五除二，丁宪被扒了个精光。周思月把花洒打开，拿喷头淋在他头顶，丁宪全身瞬间被浇湿，他伏在浴缸里四处躲周思月，被沾湿的头发凌乱地贴在他白皙的脸颊上。周思月一把将他抓过来，让他扶着瓷白的浴缸边缘趴着，自己则双手撑在他后面，从头发尖一路亲到腰部。丁宪浑身发抖地去躲他，结果被他一下按住。 不想吗？ 男人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真是与日俱增，他平时很克制，就算碰过一次，后面也是能忍就忍，真刀实枪的也就那么两三次。一开始他技巧不太成熟，但这回似乎又比上回好。但丁宪知道下回一定比这回还好，他男人真不是盖的。浑浑噩噩间，他只有这一个念头。两人抱着躺在床上，丁宪拿出叶婉贤的平安符递给他。 嗯，我妈求的，让你留着。 周思月靠在床头，屈着一只脚，慵懒地低头去看他手里的小东西，接过摊在手心里翻看两眼，随后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 替我谢谢他。 小姑娘一头黑发，肌肤雪白，裹着她黑色的被子，额上还有渗出的汗，看着她笑。 我爸妈还说，如果你以后过年一个人，就上我们家吃饭。 周思月取了支烟抽，淡笑着在微弱的床头灯下看她。丁宪的头发被汗沾湿，遮了半张脸。他低头，用手轻轻把丁宪的头发捋到耳后，眼神温柔。 好。 丁宪忽然愣了，伸手紧紧抱住他。这样的周思月太久不见了，自己要好好珍惜。年后正式上班，丁宪之前跟维拉合作的连载动画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好评，还有人说作品还原度很高，追整个动画连载的心情完全跟当年追连载小说时的一样，并且人物制作跟所有场景都神还原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丁宪在周思月的鼓励下开了个动漫设计工作室，接的第一个单子就是一部玄幻大 IP， 原著粉很多，有人理解也有人不理解。工作室为了宣传开了微博，那年微博还不是营销的主战场，也就寥寥几条评论，大家都是很和谐的表示 期待动漫版，请丁大大好好画哦。 开工作室的钱是周思月出的，法人也是他的名字，他还帮丁宪找了几个助理，但是赚的钱全进了丁宪的口袋，周思月一分都没拿。虽然也知道他看不上那几万块钱，但丁宪自己倒算得很清楚，他自己留了一部分，把剩余的钱全都交给周思月。不过周思月也就低头扫了一眼，摸摸他的脑袋， 自己拿去买糖吃啊，乖。 丁宪觉得毕竟还没结婚，财政上最好还是独立一些，免得将来说不清楚。周思月对此表示，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，有什么说不清的。 于是周思月就这么成了丁宪老板。有时候丁宪会逗他，趁他写代码的时候过去抱他。 老板，今天要不要这样或者是这样 哪样啊？ 丁宪低头去亲他， 他合上电脑，把电线往边上一推，直接抱上桌子。 这样， 结果最后又是丁宪哼哼唧唧的一通求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！